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，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，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，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，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。 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看你的样子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。 到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演唱的《洋葱》，之前的那一首是陈琳的歌曲《我不想说再见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李圣杰的《你那么爱他》，蔡依林《柠檬草的味道》，和下面我们听到的王铮演唱的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这首歌是基于王铮对于生活的感悟和积累，他2005年回到老家西安，重返儿时的校园，回忆起当年的美好时光，随后推出了这首歌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。

恋，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却连番无情。你说你想要 是张宇的经典老歌《用心良苦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不久前曾看过一部刘若英导演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，对里面的台词印象深刻。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却没有了我们。是啊，很多相爱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只是希望重逢的时候彼此都能成为幸福的人。来听听吧，这首萧亚轩演唱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为什么远离的这个，我们都带着悲伤的眼神，剩一个人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的歌声。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，而那颗心还能不能走得像当初般纯真。谁道的比较深，从前的我们哭着笑着都总是两个人，后来的我们就连招呼都有一点